你好，我是曲小英。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产品经理面试考察的是什么。在 Facebook， 大部分的资深产品经理都要同时兼任面试官的工作。我在 Facebook 也做了很长时间的面试官，每个月都会面试七八个产品经理候选人。这样的经历让我了解了硅谷的顶尖公司如何评判选拔产品经理，要考察候选者的什么能力，以及如何考察这些能力。 想要收听更多付费精品节目，请加微信17161436365。 面试工程师时，你可以通过算法问题去评判一个工程师的逻辑能力、代码质量如何。但是面试产品经理就没有这么简单，要考察的内容会很全面，也没有一个具体的量化标准，甚至有些是属于人格魅力的内容。面试多以对话的方式进行。虽然产品经理面试没有一个准确的量化标准，但是通过面试，我们要考察的重点即候选人的分析能力、讲故事的能力、沟通能力、权衡取舍的能力、解决问题的能力是确定的。针对这些能力的考察，我们一般会通过产品体验设计、产品分析和执行、领袖气质和团队管理这四个主题展开。第一个主题，产品体验设计。要考察的能力，面试者是否能从用户需求出发，设计出整个产品体验，满足用户需求。面试的形式，我们会问一个非常大的问题，看面试者如何层层递进，按照一定的逻辑关系，找到产品要解决的问题精髓，制定出靠谱的产品解决方案。面试经典题型，设计一个00后使用的新闻 APP。 第二个主题，产品分析和执行。要考察的能力，面试者能够深入浅出，把一个模糊不清的问题清晰化、具体化，把大问题拆分成可以逐步解决的小问题。面试的形式，我们会问一系列的产品分析、数据分析、权衡取舍、优先级这样的问题。面试经典题型，视频产品的浏览量降低了20%，作为产品经理，你应该怎么做？第三个主题，领袖气质。要考察的能力，面试者是否体现了领导能力、沟通能力、同理心、勇往直前的勇气。面试的形式，我们希望通过具体的案例以及假想问题，让面试者非常详细地描述解决这些情景的方法，尽可能地用具体的事例和详尽的细节展示他的领导能力。面试经典题型，让面试者说一个以前挑战权威的例子。第四个主题，团队管理。要考察的能力，面试者是否能在艰难的环境下掌控局面，和团队成员建立信任关系。面试的形式，我们会问一些非常具体的情景，如果面试者以前有相应的经验，他可以说说以前的故事，否则可以说说如果这个事情发生了他会怎么做。这部分更适合和面试者面对面的谈心，甚至他说的每一句话我们都会仔细询问。面试经典题型，你的一个工程师不信任你，作为产品经理你会怎么做？硅谷顶尖公司的面试流程一般比较相似，首先是和人力资源部面试，这个部分就是问你的简历和以前的经历，看看公司的哪个职位比较适合你，然后给你安排电话面试。我们一般有两轮电话面试，分别考察你的产品体验设计和产品分析能力，表现好的人会进入最后一轮面试，一般会让你到公司和面试官面对面交流。这个部分不仅考察全面体验设计和产品分析执行能力，还会考察你的领袖气质和团队管理能力。我们有一个内部系统，面试官可以输入对候选人的评价，大家提交评价前看不到其他面试官的评价，为的是让面试官独立做出考评，保证面试的公平性。并且在填写评价时，面试官需要在强烈推荐、一般推荐、有点推荐、有点不推荐、一般不推荐、强烈不推荐六个等级中选择一个。如果候选人进入最后一轮面试，那么所有的面试官会专门开一个会，面对面讨论这个人到底能不能录取。这个会一般由一个产品高管主持，大家各抒己见，经常会出现几个面试官争论不一的情况。比如一个面试官说，这个人是我见过的最有创新能力的产品经理，另一个面试官却说，他的逻辑不清楚，我不想推荐他。 那最终就看这两个面试官谁能说服对方。如果还是意见不一的话，我们一般会再安排一轮面试。一般情况下，如果所有面试官都认为这个人是有点推荐，那么这个人也不一定会被录取。而那些让面试官愿意为他们和其他面试官争取的面试者，才算是值得被录用的。产品经理面试考察的是综合能力。一般情况下，我们面试产品经理时会综合考虑候选人，让他们开放进组，即我们不会考虑他对于某一个具体的部门是不是合适，而看他适不适合整个公司。进入公司后，我们会在新员工培训时给机会让新人和各个部门老板聊天，双向选择，这个过程叫做新兵训练营。每个新人都会经历新兵训练营，一般的周期是一个半月到两个半月。在这里，新人们会接受公司文化、工作流程方面的集中培训，帮助他们认识其他人，尽快融入公司。如果你是开放进组的产品经理，那在接受培训的同时，还要每天约有招聘产品经理需求的部门领导沟通，达成双向选择。这个阶段有时会持续到三个月。公司希望你可以尽量多的了解公司情况，选择适合自己的职位，而不是急着选择部门。所以面试时，如果你选择的是开放进组的职位，面试流程和内容都是一样的，不会因为你具体的经验而改变面试考察的内容。因为我们的面试考察的更多的是思考能力，而不是听面试者讲精心准备好的故事。很多硅谷公司，比如谷歌，都采用这样的方式。原因是这些公司有非常多的机会，产品经理进入公司后换部门非常正常，而产品的发展需要的是综合能力，所以他们希望招聘的产品经理具备优秀的思考和策略、分析和执行能力，能够胜任不同的产品部门，而不只是因为某个部门的老板觉得他特别合适。当然，除了开放进组，也有少部分的产品经理选择特定的职位，但这种情况并不多见，一般是产品部门的高管，或者是需要特定的专业经验的职位。这样特定的产品经理会有专门的面试通道，但也会有其他部门的面试官考察这些人的综合能力。在最后一轮面试后，对每一个的候选人，我们都会有一个所有面试官坐在一起讨论的流程，以保证不会因为某个人特别喜欢他，就草率地录用了他。比如之前我见过有些候选人，以前和某个高管关系密切，是这个高管最信任的人，高管想把他招进自己的部门，但是面试后，这个人的能力没有得到足够多的面试官的认可，所以不能被录取。你可能会说这样的方式不适用于小公司，但这篇文章的目的是抛砖引玉，即让你在面试产品经理时知道各大公司在考察什么，从而有针对性的提高自己。同时，如果你正在思考怎么才能招到优秀的产品经理人才，也希望给你一个如何组织面试、需要着重考察哪些能力的参考。接下来，我给你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。今天我主要跟你分享了顶尖公司产品经理面试的模式、主要流程以及要考察的能力。面试的形式主要包括产品体验设计、产品分析执行、领袖气质以及团队管理。希望你能记住以下三点。第一，顶尖的科技公司的产品经理面试考察的是综合能力，会花更多的时间问一些产品经理无法准备的问题，看他们如何思考，而不是听他们讲精心准备过的故事和以前的经验。第二，产品经理面试结果一般由一组面试官共同决定，而不是由某个高管的个人喜好决定。第三，大部分产品经理都是开放进组，所以我们考察的是综合能力，他们进入到公司之后，通过新兵训练营选择合适的团队和职位。最后给你留下一个思考题，你所在公司的面试流程是什么样的？考察的是哪些方面的能力呢？欢迎你